多元视角拆解最热新闻话题， 一庄一谐，我们大胆评论一切。 韩素、 崔宇， 三 D 画新闻。 各位，您正在收听的是凤凰 eRadio 综合台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1点钟在香港直播的三 D 画新闻。大家好，我是樊素。 大家好，我是春雨。 我是佩芬。 聊聊安倍谈话。在8月14号的时候呢，安倍呢是发表了战后70周年的谈话，日本的首相。那么我们看到啊，日本的这个朝野和媒体舆论呢都有不同的反应。那么在国外，在中国、韩国、美国、菲律宾这些国家的舆论场上呢，也是有不一样的反应。在中国这边呢，我们的外交部副部长在安倍谈话发表的当晚，张业穗副部长立刻就召见了这个日本驻中国大使穆四昌人，就说中国对日本的谈话我们表明严正立场，日本呢理应当向被害国国民由衷的道歉，不容许任何欺骗历史的行为。那韩国是在8月15号的时候，总统朴槿惠在这个韩国脱离日本统治的光复节70周年的纪念活动当中呢，他就间接的对谈话表示了失望，说日本政府一贯宣称继承历代内阁的历史认知，但是必须与具诚意的行动做后盾，获得邻国和国际社会的期待。但是与此同时呢，看到日本的这国内呢，其实也是有不同的反应，又看到美国这边，哎，似乎呢对安倍的谈话又表示了赞赏，所以呢这样的结果可能也是大家意料之中。但如果细细的去抠他跟当年的这个村山谈话跟小泉谈话的区别来看的话，普遍会觉得他似乎在玩这个文字游戏，对吧？ 对，有人说这是一种倒退，也有人说他这次是史无前例的大篇幅来叙述这个战争的反省和道歉。所以就安倍本身他的用词真的是很让人费解，也让媒体的反应分成了两极。有人认为，哎，安倍这次他是终于摆正了立场，承认自己做日本作为一个这个侵略他国的国家应该承担起这些历史责任，要道歉，要反省。但是有人就说安倍所有的用词都是我国或者是我们，从来没有明确的表达自己的立场，就算他提到了侵略和殖民统治，他也从来没有提到说到底是侵略了谁，殖民统治了谁，所有的语言都是非常模糊的。所以让大家就会觉得他其实就是在为了满足中国和韩国等亚洲邻国的要求而不得不写出了这么一篇言语非常不确切的，但是又表达了道歉意思的话，其实是既保留了自己右派的立场，又同时给亚洲国家交了一份看似 OK 的答卷。 嗯，在写的时候肯定花了很长时间想。 其实我觉得还有另外一个，就是那一天14号的那个记者会场景，因为他是先开了一个内阁会议，然后就开了一个记者会，所以是一个很正式一个记者会的场合。但是如果先用一个演讲的一个就是一样这样的一个艺术来讲好了，如果他是在一个比较庄严肃穆的一个追思会上去讲，我觉得这一篇东西可能对某些人他是有语言的感染力的，是因为他真的花了很多时间去在文字上面有很多的去修饰，你可以感觉得到。可是另一方面，刚樊素你也讲到说这篇东西会有的东西其实在这之前大家已经大概知道了，所以为什么有些人会觉得满意，是你可能期待他有60分的东西，可是他今天端出来给你是70分，所以大家有些人可能觉得 OK 了。而且呢我觉得在台湾反应也很好笑，就是在马英九一贯的就会觉得哎呀就你要面对历史啊，然后我们应该继续为东海的什么和平去，反倒是民进党我觉得还给予高度的肯定。所以其实你这后面也会去讲说，其实在民党一向跟日本关系比较友好，你会可以感受到为什么他们会对这次安倍的谈话会有这么高的肯定。 反倒是这个马英九哈，他也讲到了说，虽然没有提起台湾啊，在过程当中怎么怎么地具体的这些措辞，但是呢他这番谈话在国际上是舆论不一的，他也没有表明自己什么立场，所以台湾的这个立场也显得比较的暧昧。那我们看到这个国内日本国内吧，日本国内呢他们有一个分析，这个是根据中国内部政情，他们有这么一个分析，就是产经新闻。 说啊，这个中国警戒的是安倍谈话是不是包含道歉的字眼，如果你不含，就会被解释为是比这个村山谈话要后退的，那么就会令到中国民间对于习近平政府这几年对日外外交产生失败的这么一个看法，那这种局面就会被党内的批评习近平的势力所利用，所以呢，事实上中国对安倍谈话呢可能算是松了一口气。还有人就分析啊，不知道是不是他们自己在那发挥想象的，也是日本的这个一种舆论，说中国政府召见他们这个驻中国大使呢，行动看上去啊更像是为了国内应付国内的舆论，准备和日本改善关系的这个习主席今后看来呢，应该会一边观望国内是怎么样看待这个事情的舆内动向舆论动向，另外一边呢是会调整改善中日关系的这个速度。所以呢，佩芬刚刚讲到要结合他当下的这么一个发言的这么一个场景和气氛，那如果回归到他发表谈话之后的一系列的动作，有 BBC 的记者我看到了，他们就觉得有一个不同寻常的安排，就是在于之后的点记 者 提问， 对， 点了一个中国记者的提问是吧，而且呢也被问到了说跟习近平主席会面但有没有可能，他也谈到了说我希望和习近平主席面见去进行一番谈话。 对，他的原文是这样子的，日本对话的大门总是开的，然后呢只要有机会他就愿意再次会谈，但是他其实并没有正面回答说会不会和习近平见面。 哎，你看还是文字游戏， 其实甚至语言，你看在台湾朝野那么对立，每次都说我家的门是开的，但你不敲我们，我敲门不是一样。可是这一次我觉得还有都你是细究一下他在里面很多的一些文字，其实最近呢我觉得像慰安妇事情在台湾也吵得非常严重，就是真的很大，特别是前阵子就是 跟这个 就是这个事情 学生反课纲， 对，其实我觉得特别是有些时候大家会觉得台湾人有点日本情节，我觉得这在这一次我自己在自身的一个感觉上面，其实真的有些时候会很矛盾，有些人可能也许像樊树或春雨你们来自内地，也许你们在历史的一个脉络上面对日本有一种史观，可我觉得对于台湾人有一点复杂， 有点分裂，可能 就对，真的有一点分裂，但是分裂你要觉得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情境，就像有些人，我记得我有一次去在我的朋友圈里面去发了一个，我大概就是讲日本，就是我很喜欢吃一个日本什么食物的，然后就有朋友来留言，你看台湾人日本情节又来，可是我突然会觉得 为什么要有这么多联想， 是一个什么样的，就是我如果觉得这东西好吃，可是如果你再细想它其实是有的，特别是作为一个曾经被殖民的，这我们后面都可以来讲，就像说最近李登辉要出一本书在八月底，那我也看到他一些书摘，他为什么会觉得自己是日本，或者是某一些你会觉得所谓的台独分子或者是比较深绿人会宁可去当日本人也不愿意跟中国接近，我觉得有一些脉络其实是可以从这上面去 哎，这个是非常有台湾特色的一种分析哈。 而且对这次的讲话，因为安倍提到了台湾，然后很多台湾的媒体就有两种不同的解读。因为原话是这么说的，官方给出的中文译本，我们将印度尼西亚、菲律宾等东南亚国家以及台湾、韩国、中国等亚洲邻居人民走过的苦难历史铭刻在心。那他把台湾和韩国、中国并列了，然后就有一部分台湾媒体解读，你看日本现在他是变相的承认台湾的某种特殊地位了，但是又有另外一部分这个台湾媒体，他们可能是从日文的这个原文来看的，他说为了不引起误解，所以台湾在日就安倍在讲台湾这个词儿的时候，在日文原文是用的特别绕口的一种表达方式，就是没有承认台湾的这种特殊地位，所以两边的媒体又开始在这个就这个事上争论了。 哎呀，所以啊，这是不是要在这种字句上要做这么多的这些解读，有没有过度解读的这个可能？那当然了，我们等一会儿要听到一位专家，他对日本的问题研究的相对来说比较的透彻。那在日本也是待过几年的时间。那现在呢，写很多很多关于日本的文章，他是一位作家叫刘宁。我们来听听看他的分析啊，我印象非常深刻，就讲到他安倍谈话之后有很多语言版本，其实你细究每个语言版本，因为他要说服的目标，他要打动的目标人群是不一样的嘛，所以他在各种版本的措辞上其实是有微妙的这个讲究的。我们来听听看刘宁是怎么来评价安倍的这份谈话内容和现在各国不同的反应。 对于安倍谈话的内容本身而言，我个人的一个总的评价就是说，它是一个这种暧昧的无所不用其极的这样的一个文本，非常的暧昧，非常的狡猾，当然也能看出他是煞费苦心的，在他想讨好的一部分政治势力 包括一部分国际的势力那一方可能取得了一些积极的效果，但是呢对于他想谋求和解的比如说中韩包括日本左派而言，实际上他是取得了一种逆效果。所以说他这样的一个谈话唯一的一个效果只会加剧舆论的分裂以及日本国内的这种政治的分裂。至于您刚才说西方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乃至中日两国以及韩国之间哈，对他的这个谈话的反应，那个我觉得也是各不相同的。因为安倍谈话他在这个道歉的一些措辞上，他的英文文本的翻译显然实际上那个道歉的那种意味要比中文本跟日文本要更加重一些，所以说呢他在第一时间取得了美国的这种谅解，美国基本上欢迎乃至接受了这个安倍的谈话，美国做了这样的一个表态。但是呢中韩两国呢则对此呢可以说有不同程度的反弹了。中国的反弹呢我们一会儿再说，主要是韩国。韩国呢因为安倍的谈话中呢他主要是就日本所谓的满洲事变，也就是九一八事变以这样的殖民统治侵略等等哈、进行了道歉。但是呢他对韩国的对朝鲜半岛的这种兼并实际上发生在1910年，所以说呢他从年代上他就绕过去了对韩国最初的这样的一个殖民统治的这样的一个罪恶，所以说这个对韩国来说应该是难以接受的。我们作为一个中国人呢我也理解韩国舆论对此的这样的一个反弹。那么他对中国来说呢，虽然安倍做出了要继承孙山谈话和小泉谈话的这样的一个承诺和姿态，并且呢在形式上呢他把这几个关键词道歉的关键词，第一是战争，第二是吧殖民支配殖民统治，第三是道歉，虽然把这三个关键词通通罗列了进去，但实际上罗列的地方乃至跟整个文本实际上缺乏一种统合性。所以说呢这种文本呢让中国人无论如何怎么读就觉得这样的一种这种道歉实际上是难以觉出它是一种发自内心的道歉，这也是我个人的这样的一个真实的感受。另外您刚才说日本国内好像也接受了他这样的一个道歉的一个结果，好像跟舆论取得谅解，其实也不是这么回事儿。日本国内呢最主要的他的舆论呢分左中右，有挺各派政治势力的媒体，所以说日本有各种各样的舆论，一部分右翼的保守的这种媒体包括他们的舆论呢做出了欢迎的姿态，但实际上呢大多数的左派媒体实际上对安倍谈话的这样的一个抨击实际上是非常厉害的。而且即使是在右翼保守的阵营内部，因为安倍他最终呢无论咱从形式上还是怎么样，他最终呢他用了这几个道歉的关键词是吧，侵略殖民支配以及道歉等等，这个呢也让右翼阵营的一些保守主义势力呢从内心感到不爽。实际上安倍这样的一个谈话实际上是两边不讨好，从结果而言两边不讨好，所以说事实上在日本国内就日本国内而言它依然起到了一种逆效果。 好，这个是刘宁先生的一番分析，觉得效果不咋地是吧，虽然他花了很多心思在文字上是下功夫， 他其实是想平衡国际的政治环境和国内的政治势力这么一个讲话，但是反而让这个国际的反应，当然除了美国就像刚才刘宁先生说的，他可能不同的译本这个道歉的意味会不一样，所以美国其实是首先表示支持的，但是在你看整个大的国际环境，虽然他这个谈话中你能看到他是包括日本媒体也解读是有意在讨好中国，因为他先后提到了五次中国，从满洲事变开始再到这个日本年轻人在中国造成了数千万平民及军人的伤亡，然后还有中国要这个饱受战争的苦难，然后日本军民在战后回到日本3000被遗弃的儿童被中国人抚养，甚至还说到说在 在战争中饱受欺凌的中国人民体谅他们能够做到这样的宽容需要多么宽大的心胸多少的努力，但是反而其实这些话没有起到任何的效果，反而让这个整个的国际的政治环境越来越像原来那种分裂的态势发展了。中国可能对日本这个是不满的，然后韩国和朝鲜对这个日本是非常非常强烈的抗议，甚至是愤慨。只有美国可能他们是看到了这个版本，让美国觉得日本这次是诚意道歉了，让这个中美之间好像也因此产生了一些间隙，倒是造成了一个反效果。再说到刚才国内的这个事例，但是我们不得不说， 安倍在这次发表谈话之后，他的支持率是上升了，而且日本国内根据不同的民调做的调查，基本上对这个日本安倍这次的谈话满意的人有60%多，尤其是对他关于青年人的这个表述。当然对其他的表述可能会有多少的不同，有的是60%多支持，有的是40%多支持，但是你能看到安倍通过这次谈话起码他在国内获得了更高的民意支持度，为他的下一次选举可能创造了更好的条件。 可是你看，我觉得接下来安倍还有一个，就我们刚刚就在 讨论的就是包括他道歉用的一些字眼嘛，可你会发现他就是用了很大的篇幅在讲到日本人自身，就其实日本人也因为当时的环境，然后怎么样去，就是在当初战争为什么会有的一个背景嘛，然后他也点到了说之前其实西方世界的殖民，就可能他其实你会发现有些东西他会觉得 他会在城，就是会去强调自身，其实日本人在这方面其实可能在这战争之下也承受了某一些苦难，就像作为一个原子弹爆炸的唯一的一个受难国嘛，所以他有一些篇幅在强调这个东西。可是我觉得回归到本质，就像春雨讲到，有些时候在谈话他会分为就是对于国际交代或国内交代嘛，可你会觉得这个东西它就是一个好像我达到了每一个人都要的东西，可它本身的最深的一个实质是什么，那又是不是可以达到我刚刚最前面讲到，就像说慰安妇这个争议很大， 可是你看他里面在讲到说包括慰安妇这个事情，有人觉得正面去看他觉得他至少他首次提到了这个事情，你看他讲到的是就是可能对于在战争期间众多女性的尊严名誉遭受到严重伤害的过去，我们会铭记于心，但他不是实质在提到慰安妇这个东西。还有可能现在这个议题要的可能是一个正式的道歉跟赔偿，可在这个文章里面并没有嘛。可是我觉得我们现在在讲到安倍谈话的另外一个，其实隔天日本天皇明日其实也发表了一个谈话，这是也有舆论在解读，就他这一次特别把一个词加在里面，就是深刻反省。 深刻反省，但他为什么一定坚持要加这个词，是因为他有一个忧虑，就觉得因为正也是就是在战争的那一代人逐渐凋零之后，可是现在的年轻人可能越来越跟这战争没关系，他担心现在越来越多人是忘记了那一段历史，所以这次日皇在他的演讲稿里面特别要求。所以我觉得有些时候在这些谈话里面，他不是在一些文字上说我反省我什么的，而是他能够留给下一代怎么样去对这个历史的一个反思， 没错， 这才是最重要的。 我也看到一些日本的这个学者哈，就是比如说日本东海大学的一位教授，也是日本问题专家，叫叶千荣。我是看到端传媒对他们是有一个访问，他的一个意见就是说，安倍是不是用了道歉这个词，其实已经不重要，有必要呢是认真思索，做一个东亚国家，日本怎么样是从这个明治维新复国强兵走上军国主义的，在日俄战争和中日甲午战争，日本大胜之后，他们整个精神开始膨胀，就这条路线它是怎么发展起来的，就现在 反反复复的说日本这个国家到底有没有走上正常化的这个道路，它还会不会给邻国带来一些战争的隐患或者是危机，恐怕这些呢是邻国要担心的。但是前提是必须要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让年轻人是知道这个历史是怎么样发生的，而不仅仅是纠结于它到底有没有说道歉这个字眼，跟村山和这个小泉的谈话到底有什么区别，觉得没有什么意义，这当然也是一种解读。 那如果哈，我们回归到他的这个文本，还有一种意见的话，就是说他其实，虽然说有人觉得倒退了，但还是有一些的这个心意。比如说赵楚先生，他就是站在这样的一个观点上面，那也谈到了对于这个日本的这个国家的正常化，到底应该怎么样去看待它。我们来听听他的分析，他是国内挺著名的一位军事问题和国际问题的专家。 首先我觉得他这次谈话里边要说有一些比较值得注意的新的地方，主要是表现在他对于现实和未来日本这个国际作用，包括这个日本对于战争历史问题的一个态度，这个提法上有一些新的提法，的确有新的提法。比如他讲到就是作为战后一代人啊，这个跟 日本的历史侵略行为之间这样一个所谓反省道歉的关系问题。那么他实际上是在表明说，日本的道歉和反省已经非常明确，在过去已经很够了。那这一点呢，主要是在韩国、中国这样的有以前被日本侵略意识的国家，肯定在感情上，包括在政治上都很难被接受。当然，这个我觉得也应该看到，就是日本的道歉，它这一套话语、反省这套话语，应该说历来像中韩这样的过去有长期被日本侵略和这个蹂躏历史的国家都不会满意。其实换句话说，就是不论你怎么道歉，你总是没有符合我认为的你道歉的那个态度。那美国对日本比较的谅解，我觉得原因也很简单，因为像牵涉到对太平洋战争、对二战的认识的这样一些有代表性的政策理念的这种宣示，或者说这种政策谈话，我想日本在事先和美国肯定是有沟通的，啊，不可能是日本完全单方面炮制抛出来的。那么第二个呢，比较值得注意的就是，日本这次这个谈话，因为它突出在未来21世纪日本在亚太地区、在全球这种作用，实际上这个跟最近美日关于同盟关系的这个未来定位是很有直接关系的，或者说是一个它的一个反应，就是美国希望日本在亚太、在全球事务当中作为美国的伙伴，未来都发挥作用。那么日本呢，这样一个所谓面向21世纪，实际上是回应了美国这样一个要求，也体现日本对自己未来这个新角色的一个定位。所以咱们直接一点说，这次这个谈话虽然整个话语系统修辞上和过去这个日本的一贯做法有很多相似之处，但是还是可以看到有很大的一个新意，就是日本实际上是用一个比较含蓄的方式在宣布，就是它已成为一个所谓的正常国家，就是战后作为战败国、作为这个被占领的这样一个国家的状态实际上结束了。 嗯，那您觉得他的这种心意哈，如果结合日本国内的现在的现实来看，他的这个心意真的是成立的吗？是真的可以让周边的一些国家完全放心，他真的已经正常化，以后不会再重新走上战争这条路了？ 这个当然恰恰相反了，因为我们不能从所谓这个字面上望文生义来理解这个正常化。日本人所讲这个正常化，实际上就是指要结束由于战争失败称为日本在所谓国际这个行为的能力和权力方面不完全的一个国家，他们认为这个是不正常的。现在相反，所谓的正常化就是日本要作为一个像其他国家一样的一个国际行为人，在国际上能干什么事儿，要做什么事儿。那在目前来看呢，非常明显，就是所谓包括在亚洲去获得一个领导力，是吧？在亚太问题上、在全球问题上、在美日同盟和欧美这个协调的这样一个框架内去发挥日本作为一个大国的作用，他所理解的正常化就是这样一个情况。那我认为这样一个情况恐怕在亚洲各国，特别是邻国，无论在哪个层面都会引发不安的。在经济上是个竞争关系，在政治上也会带来一种权力的竞争关系，那在安全上也会带来一个很长期的疑虑，基于日本的这种实力和潜力。所以这个日本的那正常化，应该说从目前看，它对整个地区局势和国际局势不是一个特别正面的因素。 好，这就是一番不同的这个解读哈，也是谈到了这个国家的正常化。那其实我老是有这么一个印象，我也不知道是因为看中日或者港台的这些不同的信息来源，我老是觉得对于这个正常化的理解，几个国家地区的这个理解是不一样的，这中间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咱们存在着信息不对称，可能会存在的某一些普通老百姓或者舆论方面的这些误会，但这些误会是不是有意希望你存在的，这又是另外一番话。那我们先稍微休息吧，等会儿呢就来再请刘宁跟我们谈一谈，到底日本怎么样理解这个正常国家，是不是真的是像我刚才的这种感觉一样哈，存在着误会，那这样的误会到底是什么？三点半新闻稍后见。 好，欢迎回来三立化新闻，我是樊素， 我是春雨， 我是佩芬。 我们接下来就再听听刘宁先生是怎么样分析这个日本所理解的正常国家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那跟我们中国可能或许是我的一种偏见或者误会也好吧，就是到底中间是不是存在着一种信息方面的落差。 日本的正常国家在日文的语境中叫做普通国家化，那么跟中国人所理解的正常国家不是一个概念。日本所理解的正常国家实际上就是说打破目前的战后由美国跟通过东京审判等等哈这样的一些国际条约所制约的这样的一个战败国的这样的一个地位，那么挣脱这样的一个战败国的地位跟相关的国际规约的束缚，然后呢能够在国际上表面上说是承担更大责任，但实际上在国际上呢就是说拥有更大的话语权。那么所以说日本十年前极力推动的比如说要争当联合国的常任理事国入常问题等等，实际上也是这样的一个日本正常国家化的一种动作吧。日本的正常国家化实际上在日本的国家战略层面有着明确的诉求，就是说要挣脱目前的这样的一个战后由美国主导的战胜国所强加的这样的一个屈辱的地位，然后呢成为一个从法律意义上能够跟中国是吧美国法国几大战胜国能够平起平坐的这样的一个国家。那么当然他对外要拥有这个战争的权利是吧，那么用日本的表述就是说这个拥有合法的这种集体自卫权，这个是日本的普通国家化的这样的一个理解。 就是说这个跟中国的国内的舆论哈，它有没有一些误会？普通中国人看老觉得日本人这个太危险了，他们动不动就要发动战争似的，这个实际上是不是也是我们对他们的一种误解？ 对，这个呢实际上也是我觉得是中国人的出于在战争中的强烈的一种受害情节吧所表现出的一种过度的一种忧虑。我认为现在日本呢即使是安倍目前所强力推动的这样的一个比如说安保体制是吧能够顺利的通过现在是众院已经通过了，然后在等着参院的这个是吧这个表决，即使是通过两会的表决，那么实际上日本修宪的道路依然是不平坦的。因为美国在当时加诸于日本所谓的和平宪法给日本的头上套上这样一个紧箍咒的时候，实际上它预设了日本未来这种国际政治力学关系的变化，那么有可能会有要修宪的这样的一种严动会越来越强烈的这一天。于是呢美国呢预设了这样的一个非常崇高的一个修宪门槛，所以说即使他目前的这套法制是吧安保法制能够顺利的落地，那么离修宪它并不等于修宪，实际上离修宪依然有相当的距离。而即使是日本修宪从法律上拥有了这个像中国一样的是吧可以对外应对乃至发动战争的这样的一个法律权利，这跟日本实际上会走出这一步也依然是两码事。所以说我认为现在日本的政治实际上确实是在走在了一个十字路口上，下一步如何走一方面取决于日本的国内的这样的一个形势，我个人认为主要是经济发展的这样的一种态势，那么也取决于包括中国在内的这个周边国家，那对日本来说就是它周边的地政学关系磁力场的变化，包括美国对于日本的这个修宪比如说对外战争等等这一系列问题的美国的态度。所以说这个并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日本即使是说它拥有了日本人意义上的国家战略话语中的这样的一个正常国家的权利，它与真正行使这种正常权利还不是一码事，中间还有相当的距离。 好，这个我听上去觉得有的时候周边的一些国家的人民可能有一些多虑，就是说 我看到刚才介绍的这位千叶荣教授的他的一个看法，叶千荣教授的看法也是说，就日本会不会再度走上军国主义，说日本会不会再度以亚洲以东方文化代表的身份跟西方和人类的普遍的观念展开对决，至少这一刻他在日本很难看到这种可能性。只要战争的那一页的历史还尚存，以及在那一页历史记忆下的建筑的体制还尚存，这部宪法还尚存，那么市民就会跟任何这种可能性做斗争。而实实在在我们也看到，在日本国内已经有跟这种想要破坏这种体制做斗争的年轻人已经是走上街头了。这跟我们过去认为的就跟香港似的，说香港人都是政治冷漠啊，政治冷感啊，但实际上日本它比香港人更甚。可是呢，今年情况发现已经改变了。就在大概在一个礼拜之前，我看到《明报》的记者他们专门去到日本采访，做了一个很大的系列的报道，就是报道在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强行推动安保法案在参议院审议的过程当中，在法案审议的外面，就大批被认为政治冷感的这个年轻人走上街头，他们有组织，也有社交媒体的这种推广。他们呢，组织的人群有10万个人响应，就除了年轻人，在年轻人的鼓动之下，有母亲，有长者，不同阶层人士参加。所以呢，导致接受香港记者采访的时候，有成员说，我在日本从来没见过这样的运动，日本的民主正在发生改变。 对，但是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变化。可是另外一方面，我们要必须要看到的一点就是，其实像这个叶教授他也说过另外一件事情，就是中日邦交正常化之后，中国是一种二分法思维来看待日本他的这个军国主义道路。中国认为是日本少数军国主义分子和甲级战犯的责任和行为，广大的人民是无辜的。但是事实上，在日本当时的这个很多历史资料都证明，当初恰恰是很多市民和学生，甚至是主妇乃至工人农民对当时的军国主义和军部他们有一个非常狂热的支持。基本上这种思维是从1923年开始，日本就已经把当时的美国锁定为头号的敌国，他要把日本当成一个东方文化盟主的地位，然后将来中日美之间必有一战，所以他就开始为石油资源，为争夺海权，去这个准备未来的日美之战。但是这一点呢，其实到现在为止我们都看到没有人出来承认和反省这个事情。反过来我们再来看德国，德国因为它其实跟日本是很相似的，德国也是一个战败国，然后德国在战败国之后，在1985年的时候其实有一个里程碑的事件，叫做比特堡事件，是因为当时的德国的总理科尔，他就邀请美国的副总统里根，他要访问德国，然后要参拜一个公墓，这个公墓里面既有美军的遗体，也有这个当时联军的遗体，甚至还有当时德国党卫军的遗体。然后他就坚持要求美国的副总统里根要去参拜这个公墓，后来美国国会就通过一个法案说坚决不同意里根去德国，所以就取消了这个行程。在后来，在1985年的5月8号德国战败日的演讲上，当时的德国总统叫做施瓦克，魏茨泽克，然后他就发表了一个演讲，然后他第一次给大家了一个说法，就是说那场战争是为了对抗敌人以争取生存机会，这只是一个谎言。所以 问题在哪儿吧，在于民众有没有被洗脑，你到底是怎么样做宣传的。在当时全民都是军国主义的这么一个狂热的年代，他们就说东条英机的演讲有魅力吗？一点都没有，非常的沉闷，表情呆板，词汇单调，但是为什么大家就会被他煽动呢？因为根本不是他说的，像什么媒体的播音员啊，再配上这些歌声啊和前线的这种所谓英灵回国的这些报道啊，就这些加起来，而且一定是得用通稿，你不能有其他的这些信息发布，所以在这种信息被政府垄断的情况之下，民众才会被洗脑，才会被煽动。但现在的情况完全不是这样，你看这帮年轻人刚才讲到的10万个人上街头发动这么多人去抗议的，他们就很重要的一条说不要这么的轻易相信政府，大家已经是非常明白了信息和信息的这个完整和准确性，对于政府的这些种种举动的判断是多么的重要。 但是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刚才我说到这个魏茨泽克，他其实说了5月8号是德国从纳粹暴力的统治的残害人性的体系中脱离出来的一个解放日，自此以后德国民众其实对这个战争的战败日有一个心态上的完全变化，他们不再认为这是一个战 白日，反而是认为是德国的新生，德国民众从此解放了。但是我们反过来看日本，其实日本民众到现在为止也始终认为那是一个战败日，那是一个耻辱，反而没有大规模的去承认说其实他们在这儿获得了新生。 我觉得在春雨刚刚提到的这个德国总理魏茨泽克，我觉得真正让我最觉得最重要最感动，倒也不是说纳粹解放，就是这个剧，而是他后面有另外一段话，我觉得这是现在对于历史上最重要的一件，就是他觉得这是一个记忆的日子，因为对历史诚实的纯粹记忆，这是一个最重要的。他觉得就像现在安倍也讲到说，其实很多战后的日本人他并不是当年发动战争的那些人，其实在德国总理当时也讲到，他觉得把罪责加诸在后人他其实并不恰当，但是作为德国人，先人所留下来的这个沉重遗产，这是我们必须要背负的，这是没办法，因为你就是身为德国人。但是如果就是要怎么样去帮助年轻人去理解，要如何去记忆并清晰的去看见历史，这才是政府该去承担起来的责任。我觉得这才是一个真正要的。就像我们刚才在讨论安倍讲了很多东西，可是当你讲了这些文字上堆砌的这么漂亮的，任何的政客都可以讲，文胆写出来很容易，可是你在你的教科书里面你怎么去给下一代去建立这，因为这是一个史观的建立，就像我们之前讨论台湾现在在争议很大的一个课纲的，这不就是一个史观的一个建立吗？你怎么去，就像你刚刚樊叔你讲到，现在很多年轻人其实我们会觉得日本人会不会在很容易就发动战争，其实你说现实来讲，不是因为说台湾人有日本情结，而是在现在的一个国际秩序之下，其实它并不容易有这样的一个，因为这个实质已经不太一样，不像当年，因为大家都缺乏，所以我必须要去发动邻国，而且中国也不一样了，中国也不是当年所谓的东亚病夫，真的不是那么容易做这件事情。我们最喜欢看的宫崎骏的电影，之前日本大师级国际大师级，他一直在他的电影里面去推动这些，他用他的卡通，对，其实我觉得他就是一个潜移默化的，怎么在这些下一代从小朋友从根基做起，他就能够去正确去面对这些历史，不管是我们做过的错或者我们曾经被伤害过，怎么样去面对这个历史，然后记住它，以后不要再犯，我觉得这是历史最重要的意义，不是吗？ 没错，政客哈，他可能一波一波很快就会换掉，但是未来始终是在年轻人的手上。那么年轻人到底对待这段历史是怎么看待的，他们对于现在日本的这些政治又是一个具体什么样的态度，为什么会引发他们走上街头，从政治冷漠被激发到充满政治热情，那这中间的转变又是因为什么样具体的原因，那等会儿呢我们再来听听刘宁先生的分析。 Radio. 好，欢迎回来三立华新闻，我是樊素， 我是春雨， 我是佩芬。 对于这些参加政治运动的日本的年轻人来说呢，他们就讲到他们的一个目标吧，除了说是影响来年的这个参院选举，抗议现在的安保法的这个修订，更加长远的目标呢，就是说要改变日本国民的政治冷感，提升公民的参与，就是说对于政府大家不要这么相信。那到底为什么日本年轻人突然间会有相对来说比较高的这个政治热情，中间发生了什么，跟安倍政府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关系，我们来继续听听刘宁的分析。 日本的年轻人在过去很长时间以来，基本上在60年代到70年代初的极端左翼运动，就是反安保运动之后，实际上日本是一直处于政治淡化的这样的一种空气中，当然经济也是高速的发展，是吧？那时候还处于高增长期，随后虽然遭遇了这种泡沫经济的崩溃等等哈一系列的问题，但是日本国民的这种政治热情始终不高，尤其年轻人在每一次国会的大选投票中，实际上也能够表现出来，年轻人的投票率始终是不高。但是这一次，很多的年轻人大学生站了出来，然后呢通过各种社交网站 Twitter、 Facebook 上动议要反对安倍，捍卫日本的宪法和宪政。 每逢周五到国会议事堂前去抗议、静坐等等。那么这个势头呢，有进一步扩大的这样的一种倾向。我认为，如果安倍政权不能够很好应对国内的这样的一种不同的政治势力的这样的一种诉求的话，那么这样的一种形势也有进一步发酵的危险。 为什么日本的年轻人政治热情会突然间被点燃呢？ 因为他们认为日本的这种宪法受到了这种前所未有的撼动，而宪法的被撼动实际上是日本这种宪政的面临的这样的一个危机。所以说年轻人认为日本战后长期的这样一直到今天70年的这样的一个和平道路，日本的今天的这样的一个国父，虽然他已经是吧，这个随着中国的崛起，已经从世界第二到了第三，但是实际上日本的人均占有的那种财富，因为它是一个高度非常均富的国家，所以说数字还是非常惊人的。那么年轻人认为这种日本战后的长期半个多世纪的这样的一个和平道路，跟国家的这种经济上的成功，通通是这种日本的宪政所赐。当然这样的一种宪政不同于战前的宪政，战后是由美国主导的，对日本进行了这种最初的非军事化民主化改造之后的这样的一个结果。那么今天的一切成果实际上都是日本可以说是宪政的胜利。那么安倍出来这个完全是无视宪法，强加国民的意志，然后强行通过这样的一种安保法案，实际上是对日本宪政的破坏。那么对日本宪政的破坏就意味着每一个人的这种幸福，每一个人的这样的一种安全等等都要受到威胁，所以说年轻人对此非常不爽。其次呢，还有就是说经济上的问题，就是安倍上台以来，虽然他的最大的政绩吧被认为是所谓的安倍经济学，是吧，Abenomics， 但实际上呢，安倍经济学呢仅仅是一个数字游戏。日本的一些左派观察家认为，安倍周边的人是吧，首先官邸的一些官员，他们关注的只有两个数字，一个是支持率，一个是这个日经指数。那么实际上这两个东西，尤其日经指数，实际上日本是一个实体经济非常强大的国家，在泡沫经济崩溃之后，实际上它的股市的表现一直不是很健康。那么但是相反呢，它在股市之外，它的实体经济是一个非常强大的这样的一个领域。但是呢，安倍呢，实际上他就是说他专门盯住这样的一种股市，因为股市呢这个某种程度上是一种数字的游戏。所以说呢，包括增加了这个消费税是吧，从过去的5%到8%，那么未来两年还有可能上调到10%等等。那么这样的一些这种数字游戏，包括这样的一些增税的举措，实际上损害了国内尤其是这种处于在经济上底层的这样的年轻人的利益。所以说呢，年轻人也是非常不爽，因为日本目前这样的一个所谓安倍经济学所创造的这样的一种数字上的奇迹，实际上受益者呢依然只是一部分的富人。那么日本的过去庞大的中间层实际上在今天在这个越来越缩小，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而在这个过程中呢，实际上年轻人是成为首当其冲的这样一个牺牲，对此年轻人是有所谓的这种肌肤感觉的。所以说年轻人首先站了出来。 好，这是刘宁对年轻人为什么突然之间政治热情变高了的这个分析啊。但是我看到也有其他的一些采访当中得出来的另外的原因，比如说我收到《明报》的这些系列采访，他就讲到了参加学生运动啊，不是学生运动，社会运动这个学生的看法，说安倍讲嘛，他说这个法案呢是有助于加强日本的安全，但是学生成员说，如果我有朋友是自卫队成员，我不希望他杀害其他的平民或者士兵，我也不希望他被杀。他们的原因就是这么简单，就是我不希望再看到战争，我也不希望有任何的朋友亲戚在受到战争的任何的威胁，就是这么直接的这个想法。所以呢，这些 年轻人哈，到底在多大程度上会影响日本今后政治的走向，我们现在没有结论。 嗯， 但是这个绝对是非常非常值得关注和分析的一股新兴的势力。那刚才刘宁也是提到，现在日本可以说它的政治是走在一个十字路口上，那到底是往左还是往右，那很大程度上就是取决于各派势力的这样一个角力。那真的搞不好现在年轻人他慢慢的势头上来之后，他会成为中间左右的一股非常强大的一股力量。那我们先稍微休息吧。其实今年应该说反战或者反思战争到底带来了怎样的伤害，怎样破坏了人类的尊严，应该是全世界的一个重要的新闻的主题。我们在国内是看到已经有铺天盖地的纪念活动，也看到有相关的对于这些媒体报道和节目播出的一些安排。那综艺节目这边是看到九月几号到几号之间部分的综艺节目是要停播。那所以呢，我就起了另外一份好奇，我们之前也很经常谈论到的问题就是抗日神剧啊，手撕鬼子，鬼子不能有人性。咱们采访过一个编剧，那同一时间日本电视台，日本的这媒体，他们会不会也会播放这样的电视电影或者纪录片，他们的一个基调又是怎么样的？我觉得这个也是非常有意思，可以值得去参考的现象。三联话新闻稍后回来。其实呢，日本也有这个关于战争的剧，当然他们不叫抗日神剧。那现在呢，讨论的比较多的就是叫做这个《红十字女人们的入伍通知单》，这个是日本 TBS 电视台做的电视剧，它4个小时啊，刚刚好。这个前段时间刘宁在日本，他就看了这部电视剧，所以呢，也是可以跟我们讲一讲哈这个话题。 可以说，因为日本它的电视电影等等相关内容产业的生产完全是一种自由的体制，我们或说或者是基本自由的吧。它所唯一需要考量的实际上就是它的这种马洋，对吧？ 嗯， 所以说呢，日本没有电影局类似的这样的一个对于内容产业，影视方面的内容产业进行这种审查的机构。所以说基本上日本的电影人、电视人，他们所做的一些故事片、纪录片等等，他们唯一要服膺的就是一个经济规律。从这个意义上说，那个日本这方面的体制问题实际上是相对透明的，也是比较简单的。因此呢，日本不会有中国这样的一个抗日神剧的现象，并且呢，他们是中国的抗日神剧现象也是非常可笑的事情。但是与战后70年这样的一个大的节骨眼相配合的一些影视方面的产品呢，实际上也是在不断的播出了。我前两天在这个日本的时候看了一个那个 TBS 电视台拍摄的一个长篇的一个电视连续剧，说长篇实际上只有两天时间，每天2小时，加起来差不多4到5个小时的时间。那个是由松岛菜菜子主演的一个反映中日战争的这样的一个电视剧，它表达的是一群这个日本的红十字会的一群那个医护人员，主要是一群女护士，他们所经历的战争这样的一个故事。我看了以后，我个人还是2天的时间，我都是这个在电视机前这种不错眼珠的一直在观看，我还是内心是蛮受感动的。他们没有抗日神剧中的那种像神话一样的那种表达，完全是一个现实主义的一个表现，情感非常真挚。虽然他们演的这种中国人是吧，共产党八路军的干部等等，我们看也有不够真实的一面，但是我觉得他们的出发点是没有这样的一种恶意丑化、恶意歪曲的这样的一种现象，这一点我觉得也是令我个人感到欣慰的地方吧。 哎，这个相对来说没咱们那么神，就是说，但是我不太相信他们会 在剧里面会有对自己历史的反思。 是啊，我说其实说我、好，我也是个哈日族，我平常真的蛮喜欢看日剧的。最近有一出日剧在日本收视非常好，叫《天皇的御厨》，他讲的就是在发动战争时期，就是天皇他的御厨的一个故事嘛。可是你会发现他在呈现的时候，他并不会很刻意去强调他们在战争上面去掠夺了什么，或者是发动战争的那一种侵略性。会发现其实在这个物资缺乏，国内就日本国内物资缺乏的时候，天皇会宁可就是用最简朴的一切，所有的生活啊，包括吃啊住，就用最简朴的一切来跟人民站在一起受苦。所以我觉得很多的日本剧，包括很多很多年我们小时候可能很有名的阿信的故事也是，他会发现阿信的儿子是到战场上去牺牲的，阿信其实反战的，可是你会从这些剧里面会让日本人去看到，其实我们战争，其实日本同样我们国内受的苦，我们其实也牺牲了很多。特别我刚刚讲到天皇的御厨，它后面有一段很大的一块是强调在于美国接收的时候，战管日本的时候，那些美军对于日本人的羞辱，包括对天皇、对于这些厨师，就对日本人的极度羞辱。所以你说他是不是完全的站在一个客观的上面去带给日本人可能正确的一个事实，你学的未必，可能他不见得像中国操作的叫神剧的这么神，可以手撕鬼子好吧，可是他可能也某一些部分传达他想传达的，只想传达的讯息给他的的日本人民。我觉得其实都一样， 对，但至少哈，刚才刘宁说到的这部叫《红十字女人们的入伍通知单》这部电视剧呢，它至少有一些也是相当于比较和谐或者正能量的一些情节，说中国人救过落水的这个女主角，这个相当于也算是正面的这个刻画了。 对，起码他没有恶意的丑化中国人们，不像咱们的剧鬼子不能有人性。 好，那我们也是要看看同一时间啊，中国会播一些什么样的剧啊，说不定我们之后还可以聊聊。有什么想说的还是在新浪微博找到我们三 D 化新闻。那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谢谢大家的收听，我是樊素， 我是春雨， 我是佩芬， 拜拜 拜拜。